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陈其刚创作的芭蕾舞剧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的音乐，曲目有《序幕》《红灯舞》《梦幻与现实中的少女》《婚礼》《规矩舞》《一大太太与二太太争锋》《点灯舞》《新婚夜》《芭蕾与京剧》《重逢》《京剧舞》《麻将舞》《偷懒》《规矩舞》《二私灯》家丁与老爷的群舞，牢中双人舞，行前的三人舞，尾声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